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95集，明月入君心，正式交锋。 你怎么不说话？ 阮浩没有认出来潘明月，只看着身侧似乎对此并不惊讶的林景轩挑眉。林景轩收起手机，看了一眼后座的风慈，风慈显得极其冷静，他开了后座车门，垂眸下车 去找江科长。 他没说话，林景轩也就把手机收起来。潘明月当初是跟秦冉一个年级的，按照正常情况，潘明月现在应该才毕业，他也确实没想到他这个年纪进了稽查院总部不说，职位还不低。潘明月没有注意到风慈他们，他到了稽查院之后直接找到了江科长。 冯远之前就把你外派了，没想到还是瞒不过你。 江科长看着潘明月摇摇头道， 这是他们老一辈的博弈，医术你知道吧，他们处长刚调到稽查院，当年外星陨石案件，医处就没停止过想要调用陨石资源的想法。医术的事情我们管不了，但他们要用这个动封院，稽查院又要换一波血。封院在调查之前，他们就签订了资源协议。 封楼城在京城根基还是薄弱，他虽然跟秦家关系不错，但秦家也不是什么领域都管，什么都能去插一脚的。潘明月跟何晨之间案件都归属重刑基地，程俊自然能插一脚，但稽查院这次跟医处的事情，他们还真不好直接插手。上面这么多老家伙等着在背后阴他们一手，风楼城这一次也是先发制人，把潘明月摘了出去。 好，你把封院最近的走动资料给我。 潘明月颔首表示了解，他拿着一大本案件去了自己的办公室。走在十八层的路上，每一个人看到他都会对他投以敬畏的目光。潘明月办案的速度很快，不仅是他个人的天赋，还有他认识的各种人脉以及在129的内部资料。从边境回来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，十八层的人对他都非常服气。 组长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 罗谦从外面走进来，给他端了一杯茶。潘明月一只手按着电脑，一只手接过罗谦的茶。 你去把我的狗接回来。 那只狗是陆兆颖的下属老六的军犬，老六死后那只狗也退役了。潘明月直接办了领养手续。这只狗很听话，平日里不仅会跟着潘明月，也会跟着宋绿婷跟潘明月的三个室友。罗谦去接狗了。潘明月电脑上的视频才显示出来，正是129的一个终极会员。 反馈的结果还有半个小时。 谢谢。 潘明月放下茶杯，礼貌地朝他道了谢。挂断视频后，潘明月才打开地图，又把江科长送过来的风楼城最近的行程对比了一下。半个小时后，潘明月才起身，一手拿着电脑，一手拿着手机给江科长打电话。江科长此时正在咖啡厅同风慈这几个人一起。风家的事情外界知情的人不多，但风慈的几个发小差不多都知道了。此时一行人都停在酒楼的楼下。 他手里多多少少会有点消息，只是不知道他肯不肯放点风。 江科长冷静地站在大门口，对风慈还有阮浩说道， 他是杨先生，国际案件的组织人，这个人的履历很是厉害，冯远当初三请他都没把他请到稽查院。 他这么说，风慈和阮浩两人都知道不简单。 一行人正说着，江科长接了电话。与此同时，酒店门口出现了两个保镖，紧接着风慈跟林锦轩两人直接上前试图交涉。这两个人事先都联系过这位杨先生，只是对方的助理并不给他们申请邀约，也是无奈才出此下下策。 那几个人是谁啊？ 杨凯看了风慈他们一眼。 风楼城的儿子。 助理回道。杨凯微微颔首，医处跟稽查院的事他知道，只是这浑水他不想参与。脚步也没有停，在两个保镖的保护下直接离开。风慈跟阮浩正脸都没有看见。 这怎么办？ 阮浩看向江科长。 他不见我们啊。 别说见不到，连他的身都进不到。 很正常，人家国际峰会的常客，连京大都能为了他的课程让步。 林景轩查过他的资料。这边杨先生还没有上车，后面一辆车停了下来。出租车后座下来一个女人。 江叔叔，我有件事情问你。 潘明月的车罗谦开走了，他打了车过来，并给司机付了钱，才走向江科长，询问他封院的事情。 风叔叔是不是去过这三个地点？ 他打开电脑，电脑上刚显示收到了一份邮件，地图上标了三个红点。 对。 江科长确定了那三个地址，点头。 那我知道他在哪儿干什么了。 潘明月喃喃开口。风慈阮浩这几个人看到潘明月的惊讶，还没有缓过神来。刚到车门边的杨老先生回了回头，一眼就看到了潘明月，挑了一下眉。 明月。 潘明月回过神来，看向声源处，认出来这是杨飞的远房亲戚。 杨爷爷。 你们认识啊？ 这位杨爷爷看了风慈几人一眼，又关了车门，权衡了一下利弊，才道。 你们跟我上楼。 说着对酒店的经理说了一句。 今天酒店不开业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